我成日都发同一个梦，梦见地狱入面往死城里面有一群未成年的 BB， 满身血迹随地打滚。乖仔，你身材是最细小的一个，面目无言，但是我知道是你。你有眼无珠对着我喊，妈妈，你为什么要找着我？ 你逼我怪他。 吃眼睛的女人，下集。 游几次啊？你终于肯嚟我屋企啦！ 出去我又唔系未嚟过，今晚系大除夕啊嘛，我专登做咗啲荞麦面嚟陪你守岁嘅。嗱，我哋一齐去听寺院108下钟声，然后去八板神社初艺，好唔好啊？ 总之系听晒你话啦。 永恒啊，你不如攞啲细个嘅相俾我睇下。 我唔中意影相嘅。 嚟啦，你细个应该个样唔差啩，冇理由冇影相噶。俾我睇下。 我真係唔鍾意影相㗎喇。細个嗰陣呢，爹哋媽咪有幫我影過嘅。但後嚟佢哋離咗婚，我將所有嘅舊相呢一把火就燒晒喇。反正就算留得低一堆影呀，都留唔到嗰段日子喇。燒咗仲好，乾淨利落。 對唔住呀。 傻嘅咩，邊度關你事啫。哇，游幾次呀？你煮嗰啲荞麦面呢，发觉比我妈煮的仲好吃。 是这样啊，不如我客串做你妈咪啊。 点得的，你用细过我。 嗱，我而家抱住你，那你舒不舒服啊？ 哇，你的手又冻又。 我啱做完一份翻译功课啊，嗱，话啲女人的手呢，虽然是比男人冻，但是呢他们体温啊比男人暖好多的。 游几次啊？你真系好乱啊！ 永恒，去年圣诞你同边个一齐过噶？我头先咧痛到流晒眼水啊，系咪好难睇啊？老实讲啊，你系咪唔中意用图噶？做咩唔答文啫？讲啦！ 如果我答得你一次啊，以后你系会无休止问落去噶啦，系嘛？ 咁人哋想了解你多啲啊嘛。 傻瓜嚟！我哋依家已经咁亲密咯，你仲使乜了解我啫？嗱，你净系俾我爱已经足够噶啦，够晒忙噶啦。喂，起身咯，我哋去食韩国烧肉咯。 头先先食咗嘢啫，又去食啊？ 嘿嘿，咁我咧要补充翻啲精力啊嘛。嗱，食烧肉咧都系为咗你嘅啫。 好衰噶你！明石亭食嘢啊！佢哋话你俾人炒鱿鱼、 啊。系啊，我偷偷地咧走咗去新板急酒店大堂啊嘛，同佢哋告假又唔肯放人，咁炒咪炒咯。 你嗰度做乜嘢啊？ 我等西武 Lions 棒球队啊，佢哋啱啱咧打赢咗近铁9-3，话几劲啊！我见到佢哋嗰阵咧，佢仲未换衫，蓝衫白裤，裤上面咧仲黐住啲泥啊！你睇下，佢帮我签名嗰阵咧，连张相咧都系黐住啲泥噶。 就系、是、为咗个签名啊？就是为了找棒球手签名而失了份工啊？ 当然不是啦，是为了满足我的任性就真。 尤其是唔使擔心喎、啊。板急三番街咁多鋪頭，我隨時都可以搵返份工啦。 但係你已經20歲㗎啦，參加咗成人式係大人嚟㗎啦。唔通成世都要喺三番街轉嚟轉去咩？ 都話唔使你做我阿媽囉。嚟我送你搭電車返工啦。你睇嗰边猫楼啊？ 边度有猫啊？ 呢一种柳树咧，啲柳穗系特别蓬松嘅，垂落嚟嗰阵咧，咪好似猫仔嘅尾巴咯，所以叫做猫楼咯。 我仲以为有只猫响柳树下边瞓着咗，露出个肚皮，跟住眯埋对眼咧，缩起对手，好似咁样咯。 系啊系啊，当你瞓喺我身边嘅时候咧，最舒服嗰阵咧，你个样咧就系而家咁噶啦。 乖仔，自从杀咗你之后，3年以嚟，妈妈未试过有一晚我瞓得安乐噶。我成日都发同一个梦，梦见地狱入面、枉死城里面有一群未成年嘅 BB， 满身血迹，随地打滚。乖仔，你身材系最细小嗰一个，面目模糊，但系我知道系你。你有眼无珠对住我喊，妈妈，你点解要揾住我啊？午夜梦回，妈妈心如刀割，连子宫都隐隐作痛。你睇唔见我，但我睇得见你。妈妈实在睇得太多唔应该要睇嘅嘢。你爸爸冇咗份工之后，我开始准备学校考试，大家亦少咗见面。有一日，我去深斋桥买水果，竟然俾我见到佢。 哇！妈咪妈咪，啲水果好靓啊！我都要买一个，入去啦！ 啊，依家真系好似好流行养水母喎、啊！等我第日带勇行嚟。买花只至得， 我要呢只啊！嚟啊，送俾我啊！送俾我啦！ 咦，哇，把声咁似田岛千玉嘅，哎呀，真系有缘啦！喂，千， 系啦系啦系啦，哎呀，唔该啊，唔该要呢、這个， 哦，送埋晒啊！ 啊，系勇恒， 多谢晒、啊嗯， 勇恒同千玉拍拖啊！哎呀，佢哋行紧出嚟啦，死啦！点算好啊？我应该点啊？死啦死啦！我点算啊？ 啊？游几子？哎，点解咁啱嘅？ 啊，系啊，千羽，你拎住啲乜嘢啊？好得意啊！ 得意咧，系水母嚟噶。你睇下，而家好兴噶。 系啊，我啱啱撞到佢，帮佢拣嘢。 系啊，头先咧我撞到佢，依家咧就撞到你，真系巧嘅啫。 喂，游几子啊？你使唔使养翻只啊？ 水母有几长命噶？ 而家咧天气仲冻，可能好快会死噶。不过咁，就算咧你照顾得佢好咧，佢可能都系生存多一两年噶啫。 一两年已经够长啦，有好多金鱼甚至挨过一次冬天。 你咪以为咧水母冇骨，其实咧佢哋好坚强噶。 买咗几多钱噶？ 差唔多2000 yen 噶。 喂，我是祖川啊。 游几子？ 正博啊， 对唔住啊，我今日忽然间告假，麻烦咗你啊。 唔紧要啦，有病你就唞下啦。 我可能咧，寻日去咗深斋桥买生果嗰阵感亲啊，休息咗一日已经冇事噶啦，听日可以翻工。 咁啊好啦，啊，由几时啊？ 吓、 啊？听日翻工之前咧，我想约你去饮咖啡啊，好唔好啊？ 好啊。 咁、啊、你想去英国屋咧，因为去长眉园啊？英国屋咧啲咖啡系香啲，但系长眉园咧坐得舒服啲、啊。 詹博啊，你系咪想同我做心理测验啊？你到底要英国屋啊，定系长眉园啊？啊，长眉园系咪有紫色花嗰间啊？ 你中意长眉园啊？咁我哋就咁决定啊！ 你唔好专登就我啊！大家都系老同事啫。英国屋啲 hot cake 好食噶，不如英国屋啊！ 但系长眉园咧有香蕉苹果批、啊。 我一边同正博讲电话。一边谂起容嬷，寻日之后佢点解唔主动嚟揾我嘅？净系识得我揾佢，佢唔识嚟揾我嘅咩？唔通因为我寻日冇发火，佢就当我冇事？第二日翻工之前，我喺长眉园等正博，佢迟咗半个钟头都未出现。我横掂冇嘢做，又再坐咗15分钟，差唔多够钟翻工啦，佢先至好狼狈咁冲入嚟。 游几子啊？你真系响度啊？我去英国屋度等咗你半日啦。 冇时间啊！喂，等我埋咗单先，我哋一路行一路讲啊。 好啊。 游几子啊，你唔好呃我啦！你同永恒系咪出咗啲咩问题啊？ 点解咁问嘅？ 我哋晚晚一齐工作已经咁耐啦，唔通你唔开心我睇唔出咩？不如咁啦，呢日星期三休息，你同我一齐去油麻温泉度散下心啦。你有啲咩唔开心可以同我讲噶？ 正波。 唔好咁啦，商场咁多人。喂呀，唔好喊啦，尤其子。 正博，对唔住啊，星期三我约咗男朋友，对唔住啊。 游几子啊？做咩事忽然间上嚟有马浸温泉啫？匆匆忙忙住半日就走，唔觉得可惜嘅咩？ 你啊，人哋几难至下定决心将啲头发剪到同你一样短啫，你又将自己头发剪到仲短，你叫我点样迁就你？点样就你？点样跟你啊？唉，唔理啦，而家开始我决定留翻场啦。仲有啊，唔理你染红染绿。我都唔会跟你噶啦。 我一阵间咧咪一齐去金泉嗰度嘅，将头发染金晒咯，咁咪唔使拗咯。 我唔得闲理你啊，我去浸温泉啊。 喂， 你做咩挂住个不准骚扰嘅牌喺门口啊？ 喂，浸温泉使乜咁急啫？佢哋又唔会走嘅，不如我自己温泉下先啦。 好衰啊你！仔，我好肯定就是在那晚我有了你。我们一共做了4次，我知道你是第二次那个。 当时我流了眼泪。第二日我几乎到下午才有力起身。金井永恒，你20岁的爸爸在我身边吃着烟。 有几次啊？你没事要问我吗？ 你想我问你什么？ 你为什么不问呢？ 蛤？没事。 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你又由得我呢？你根本不在乎我的。你只是想跟我做爱。世界上还有没有人肯花时间管下我的？ 永恒，你去哪？ 我先走先啊。 我没有追他，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去管一个根本管不住的人？那一次是最后的温泉。乖仔，你可能不记得，但是你一定记得那间叫做人间优生社的私家诊所，因为我是在那里谋杀你的。 你已经看完录影带了，对于这次人工流产手术还有什么要问？ 没有了，我只是想快点做手术。 其实你不用担心的，有了2个月而已，手术不算很困难，即日就可以回家了。我想你看看这份同意书的资料有没有填错。 早川由纪子，没错，是我。其他不用看了，我签 了。这里写着手术之后死胎就会混在血水之中，未必会混得回的，而且是属于本诊所的，你没权拿回。 行了行了行了，我签给你。 是这样，麻烦你睡上床先。是了。双脚不是这样，抹开一点。是嗱，一瞬间你会感觉到很大的吸力，不过不会很痛的，很容易的，一下得的了。不得不得不得，抹开一点点，是抹开一点。 啊，医生，医生，我的 BB 呢？ 2寸长的粒咪就是咯。 这样的？医生啊，突出来的那些是什么来的？ 是他的眼。很完整下的。 蚊眼不是黑色的吗？ 还没有眼珠嘛。啊，你签完这份文件出去姑娘那里给钱。 我想带埋佢走啊。 唔得噃。嗱，你睇呢度写明你冇权攞翻婴胎噶，你签咗名噶。 点解啊？ 都放弃咗啦，算数啦。况且要嚟都冇用。 咁唔通你有用咩？ 哦， 哦，我知啦。你卖俾啲中国人要嚟做补品啊？佢哋要嚟煲汤噶。 我哋唔会咁做噶，啊，算啦算啦，嗱，你用个玻璃樽装走佢啦吓，你自己唔好乱喐啊，你唔小心会搞到流血不止啊吓。咁啦，我出去叫护士攞杯热奶俾你饮，你喺度休息一下，休息2个钟头到先走。 他们出晒去，剩得我同你喺个病房度。乖仔，我拎住个玻璃樽，又觉得心烦意乱。我攞翻你啦，但系 怎样安置你呢？这个时候我又见到杯热鲜奶，我拿了来喝了一口，不是太热，应该不会辣着你。再喝一口，我感觉到你在我口腔之中，我合埋眼，心里面跟自己说，你看不到我的，我都看不到你的，然后一口气喝了杯奶。乖仔啊，妈妈不能够生你出来啊，唯有将你喝了下去我肚肚咯。乖仔，你放心啦，现在你安全的啦。跟住三年来，我都没有一晚可以睡得安乐。我每逢肚痛就会喝热鲜奶。我辞了几医国书屋份工，不再见啲同事了。英专毕业之后，考入新版吉百货公司营业部，负责新鲜水果部门。再过多一年，我认识了仓田孝夫，他是东北山营园特产佐藤锦樱桃的批发人，由仙台来大阪工作。我们第一次约会是在32番街，和平民化的三番街相比，简直是天渊之别。 游纪子小姐，你们大阪人当然以为神户牛和松阪牛是最高级的牛肉呢。 是啊，神户牛食五谷、玉米、饮啤酒，所以肉质最好的。 但是仙台的牛还有饭后甜品添的噃。 吓， 每日有专人擦背按摩一小时，令到脂肪内渗形成雪花纹，所以入口即溶。仙台牛柳比神户牛和松阪牛还名贵的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那吃什么甜品的？ 嗯，这间餐厅的米雪糕挺好的。 我是问牛啊。 嗯，佐藤锦樱桃。 我觉得这一位34岁亦庄亦鞋的商人很有趣，于是乎开始跟他拍拖。他每次公干之后回仙台，每隔一两个星期就寄一盒最精选的佐藤锦给我。后来有一次在樱桃中间出现一只求婚的戒指，我决定离开京阪神的一切回忆，嫁去偏远的仙台。远行之前我做了一件事，我去千日前的道具屋根定做了一个食物模型，即是餐厅惯常放在橱窗那些呢。 阿小姐，有什么帮衬啊？ 我想订做一客明石烧8个，放在红漆木板上面，每个丸子里面都要放2粒白酒鱼肉。 啊，不是一粒吗？ 我要2粒。 哪里有这样整法的？ 有，我吃过。 啊，小姐啊，一只眼是摆不下2粒眼珠的。 你帮个手啦，我要2粒白爪鱼肉，就好像2只圆碌碌的眼珠。凋谢之前的花最美丽，离别之前的人最多情。我知道我会成为一个笑话，由得佢啦。两个人之间的纪念品总是会令局外人发笑的，人家理得你的故事几凄凉。乖仔啊，妈妈要走了，但是从今之后无论去到哪一个地方，遇到什么人，我都会记得你是我的乖仔。我会求仙台的天道白衣大观音照顾你，还有不动明王、四天王、地藏菩萨、如来佛祖、 由关西至东北，妈妈遇到任何的寺庙，我都会求神保佑你。乖仔啊，从今之后呢，我只可以叫你个法号，你叫做猫柳春眠地藏，我的心意你一定明白的。保重，保重。早川游记至宫楼。 吃眼睛的女人，下集，姚秀玲监制，曾若娥编导，李碧华原著，陈七编剧，并且由陈慧琳、周国峰、李正心、叶允仪、曾永强、黄祖蓝、车心回、郑启明、温泉等联合播演，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